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三集。出现在咖啡馆中的美女是单隐生的秘书，名叫许亚。许亚打开手中的文件夹，将夹在里头的七张照片递到单隐生的眼前。他尽量优雅，假装自己并没有在干拉皮条的事情。 单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去娱乐公司拿了有这个意向的人的照片，您看看是否满意。 单隐生没有坐起来，仅仅扭了一下脸，挑剔地看着秘书手中的照片。 既然头戴绿帽已成事实，小明星那边我也已经打过招呼，全面封杀，剩下要做的就是弥补我糟糕的心情了。一段糟糕的保养关系，最好用另一段美丽的保养关系来抹消。 单隐生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决定好好挑选一个乖巧懂事又能抚慰他受创心灵的人来保养。在他浏览照片的时候，许亚趁着空隙说话： 单总，半小时之后您下午的行程就该开始了。 不去。 但您之前和人约好。 不去。 单隐生的态度那么坚定，许亚只好闭了嘴。单隐生的目光扫了一圈，最后停在了第三张照片上。照片里的人有点意思，他皮肤奶白，面孔稚嫩，生就一副乖巧可爱的模样，正是单隐生想找的那个风格。 他还不错。 单隐生这下子总算把自己的身体坐直了，他敲了敲第三张照片，对着许亚说： 就他了。 察觉到单隐生现在的心情似乎不错，至少一直紧绷的脸总算松开了，许亚就想着乘胜追击。 单总，还有两件事。 什么？ 今天晚上有个在游轮上举办的慈善酒会。 然后呢？ 酒会之后，我们还要和杜氏企业签订一份合同，杜氏企业的负责人也会到场。 就这样？ 就这样。 好了，晚上会去。你把他也带去，整理整理，他的造型太土了。 可是山总，晚上的酒会比较正式。 所以？ 没有所以。山总，晚上见。 隆冬时节，天色早黑，夜幕之下，天上的星同地上的灯一起点亮一个繁华世界。单隐生新包养的对象叫白鱼，当他带着白鱼和许亚一同上船的那一刻，无巧不成书，杜艳里也从隔壁的舷梯走上了游轮。灯火霓虹，衣冠笔挺的总裁老板们都携带着夫人或女伴穿行来往于其中。刚刚上船的杜艳里正和别人打招呼： 晚上好啊，杜总。 晚上好。 他嘴角的笑容很淡，似乎一阵风就能将其刮去。然后杜艳里就看见了单隐生，风还没来得及将他的笑容刮走，他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。水面之上，夜风在吹，灯光照着水光，水光跃上人面，粼粼水光之中，杜艳里再一次遇到了单隐生。 一个下午的时间，这个人的身旁又站了一位新人，就这点而言，行动力不错。 杜艳里冲着单隐生颔首，旋即一步不停和对方擦身而过。江水将衣箱并影贵客来去的辉煌甲板拓印成了水中的模糊图案，经风一吹如雾聚散，周围的人影灯光全都成了杜艳里的背影。单隐生陷入再次见到杜艳里的震惊之中，他直直盯住杜艳里，目送着对方远去，直至对方被来来往往的宾客们彻底挡住，他才收回目光，然后转身对着许亚说道： 你没有告诉我杜艳里也会来这场酒会。 单总，我说了。 算了，没说就没说， 宴会这么大，我也不一定碰得上他。 一个下午过去了，单隐生已经冷静了很多，他不再像中午那样冲动，他意识到自己和杜艳里其实并不是敌人，毕竟绿了自己的只是杜艳里的包养对象，而不是杜艳里。 杜艳里和我没有冲突，也不敌对，我中午对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点失态了。 虽然单隐生这样告诉自己，但他的心绪依然烦躁，绿帽阴影毕竟不是这么容易消散的。他决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他转向白鱼揽着对方，微微笑着的同时若有所指地说道， 宝贝儿，好好听话，回头你想要的什么都有，明白吗？ 嗯，我明白，单总。 真乖。 单隐生奖励性地亲了人一口，然后搂着白鱼一路向前，加入到这场灯火辉煌的酒会之中。明月黑夜，水浪正拍击巡游江面的游轮，沙沙的水浪声夹杂于回荡船舱的音乐之中，是这首悠扬钢琴曲的最佳伴奏。一些客人与女伴踩着音乐的节拍回旋于宴会的舞池里，音符翻飞裙摆，暗风敲诵相忆。舞池之外，杜艳里正与众人交谈，整整一圈人将他围住，仿佛他就是宴会的核心，每个人都围在他的周围，想要获得他的感情或者获得他的金钱。事实上，杜艳里对此并不反感，众人从他身上寻求投资机会的时候，他也在众人身上寻找资讯信息，这一切都是等价交换罢了。气氛和谐的对话大概持续了20分钟，20分钟之后，杜艳里就觉得这次的交谈可以结束了，他向众人举了举杯， 非常感谢各位，这杯是我敬大家的，后续合作请大家联系我的秘书。 用一次碰杯饮酒的行为打断了大家想要继续下去的讨论，然后他独自一人脱离了人群密集的包围圈。杜艳里决定单独休息一下，他已经物色好了休息地点，就去船舱之外的甲板上吧。冬日的甲板没有人影，毕竟温度太低了。前面水浪声声，冷风徐徐，背后则是隐隐约约的光与热闹，两相一对比格外的有趣。杜艳里刚在甲板的观景位置坐下来，就有人的吼声夹在风中自身旁传了过来。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别打电话了，我已经被单隐生包养了，他人傻钱多，再等两个月呗，别说现在欠，多给你一倍也行。 这等等，怎么又跟单隐生有关？ 正在杜艳里疑惑不解的时候，旁边又传来一道声音，这次说话的是船上的侍者。 艾先生，你怎么坐在这里啊？晚上风大，需要我给您拿一顶户外挡风伞吗？ 深深的黑夜被侍者这突然的一句话给打破了，正在甲板上讲话的白鱼骤然一惊，他仓促挂掉催债电话，转过头去就看见游轮的拐弯处，一位侍者正向拐弯处的黑影弯腰说话。白鱼向侍者弯腰的地方仔细看去，才发现端倪，黑暗笼罩着甲板的角落，直至风吹云开，明月初见，才有一双交叠的修长双腿自黑暗中显露出来，双腿之上是一双虚虚合握的手，那双手苍白又美丽，仿佛一瞬间能将黑暗拨走，继而露出主人的下半张脸，暴露在光线中的下颌线条简洁利落，如同在甲板上响起的声音。 不用，我待会儿就进去。 听到杜艳里这样说，侍者就鞠躬离开了。杜艳里也自黑暗之中站起身来，毕竟安静的休息地已经被人破坏，他也没有在此停留的理由了。但他刚刚迈步向前，旁边就传来白鱼的声音：“ 等等，杜先生，请你等等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刚刚上船的时候，这人和单隐生打过招呼，他们认识。” 听到呼喊的杜艳里怎么可能停下来？ 毕竟他不想和单隐生再有什么瓜葛，所以他走得更快了。他不认识白羽，不在意单隐生，不想为别人的事情花费哪怕一分钟的时间。他觉得自己拒绝的已经足够明确了，可身旁的人居然还是直冲了过来，将他一把抱住了。 杜先生，您听我说，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我是被逼的，我对单先生…… 杜艳里霎时吃了一惊，没等他有所反应，前方又响起一道声音。 哼，对我怎么样？难道你想说，你深深地爱着杜艳里，和我在一起，全是被我这个万恶的二世祖强迫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